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第一个案例分析，高性能限流器 Guava Rate Limiter。 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进入案例分析模块了。这个模块我们将分析四个经典的开源框架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并发问题的。通过这四个案例的学习呢，相信你会对如何处理并发问题有个更深入的认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 Guava Rate Limiter 是如何解决高并发场景下的限流问题的。Guava 是谷歌开源的 Java 类库，提供了一个工具类 Rate Limiter。 我们先来看看 Rate Limiter 的使用，让你对限流有个感官的印象。假设呢，我们有一个线程值，它每秒只能处理两个任务，如果提交的任务过快，就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限流了。在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中，我们创建了一个流速为每秒两个请求的限流器。这里的流速该怎么理解呢？直观的看，每秒两个请求指的是每秒最多允许两个请求通过限流器。其实在 Guava 中，流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是一种匀速的概念。每秒两个请求等价于每500毫秒一个请求。在向线程池提交任务之前呢，调用 acquire 方法就能起到限流的作用。通过示例代码的执行结果，任务提交到线程池的时间间隔基本上稳定在500毫秒左右。 Guava 的限流器使用上呢还是很简单的，那它是如何实现的呢？ Guava 采用的是令牌桶算法，这是一种经典的限流算法。其核心呢是要想通过限流器必须先拿到令牌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限制发放令牌的速率，那么就能够控制流速了。令牌桶算法的详细描述如下。首先，令牌以固定的速率添加到令牌桶中，假设限流的速率是 R 每秒，则令牌每 R 分之一秒会添加一个。假设令牌桶的容量是 B， 如果令牌桶已满，则新的令牌会被丢弃。请求能够通过限流器的前提呢，是令牌桶中还有令牌。这个算法中限流的速率 R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，但令牌桶中的容量 B 该怎么理解呢？ B 其实就是 burst 的简写，意义是限流器允许的最大突发流量。比如 B 等于 10， 而且令牌桶中的令牌已满，此时限流器允许10个请求同时通过限流器。当然只是突发流量而已，这10个请求会带走10个令牌，所以后续的流量呢，只能按照速率 R 通过限流器。令牌桶这个算法如何用 Java 实现呢？很可能你的直觉会告诉你，生产者消费者模式，一个生产者线程定时向阻塞队列中添加令牌，而试图通过限流器的线程呢，则作为消费者线程，只有从阻塞队列中获取到令牌才允许通过限流器。这个算法呢，看上去非常完美，而且实现起来非常简单，如果并发量不大，这个实现呢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可实际情况呢，却是使用限流器的场景大部分都是高并发场景，而且呢系统压力已经临近极限了，此时这个实现就有问题了。问题就出在定时器上，在高并发场景下，当系统压力已经临近极限的时候，定时器的精度误差非常大，同时定时器本身会创建调度线程，也会对系统的性能产生影响。那还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呢？当然有， Guava 的实现就没有使用定时器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实现的。 Guava 实现令牌桶算法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其关键是记录并动态计算下一令牌发放的时间。下面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场景来介绍该算法的执行过程。假设令牌桶的容量 B 等于 1， 限流速度 R 等于 1， 如文中示意图所示，如果当前令牌桶中没有令牌，下一个令牌的发放时间就是在第三秒，而在第二秒的时候有一个线程 T1 请求令牌，此时该如何处理呢？对于这个请求令牌的线程而言，很显然需要等待一秒，因为一秒以后，也就是第三秒，它才能拿到令牌。此时需要注意的是，下一个令牌发放的时间也要增加一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三秒发放的令牌已经被线程 T1 预先占了。处理之后的情况如文中图所示，假设 T1 在预占了第三秒的令牌之后，马上又有一个线程 T2 请求令牌。很显然，由于下一个令牌产生的时间是第四秒，所以线程 T2 要等待两秒的时间才能获取到令牌。同时由于 T2 预占了第四秒的令牌，所以下一令牌产生的时间还要增加一秒。完全处理之后的情况可参考文中的示意图。 上面线程 T1T2 都是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之前请求令牌，如果线程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之后请求令牌会如何呢？假设在线程 T1 请求令牌之后的5秒，也就是第7秒线程 T3 请求令牌，情况会如何呢？由于在第5秒已经产生了一个令牌，所以此时线程 T3 可以直接拿到令牌而无需等待。在第7秒事实上限流器能够产生3个令牌，第5、6、7秒各产生一个令牌。由于我们假设令牌桶的容量是1，所以第6、7秒产生的令牌呢就丢弃了。其实等价的你也可以认为是保留的是第7秒的令牌，丢弃的是第5秒、第6秒的令牌。也就是说第7秒的令牌被线程 T3 占有了，于是呢下一令牌的产生时间应该是第8秒。通过上面简要的分析，你会发现我们只需要记录一个下一令牌产生的时间并动态的更新它，就能够轻松的完成限流功能。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这个算法代码化，具体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。依然假设令牌桶的容量是1，关键是 reserve 方法，这个方法会为请求令牌的线程预分配令牌，同时返回该线程能够获取令牌的时间。其实现逻辑就是上面提到的，如果线程请求令牌的时间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之后，那么该线程立刻就能获取令牌。反之，如果请求时间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之前，那么该线程是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获取令牌。由于此时下一令牌已经被该线程预占，所以下一令牌产生的时间呢需要加上一秒。如果令牌桶的容量大于1，又该如何处理呢？按照令牌桶算法，令牌要首先从令牌桶中出，所以我们需要按需计算令牌桶中的数量。当有线程请求令牌时，先从令牌桶中出。具体的代码实现依然如文中所示，我们增加了一个 resync 方法。在这个方法中，如果线程请求令牌的时间在下一令牌产生时间之后，会重新计算令牌桶中的令牌数。新产生的令牌的计算公式是 now 减 next 除以 interval。 你可以对照前面的示意图来理解。 reserve 方法中则增加了先从令牌桶中出令牌的逻辑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令牌是从令牌桶中出的，那么 next 就无需增加一个 interval 了。整体总结来说，经典的限流算法有两个，一个呢是令牌桶算法，另外一个呢是漏桶算法。令牌桶算法是定时向令牌桶发送令牌，请求能够从令牌桶中拿到令牌，然后呢才能通过限流器。而漏桶算法呢，请求就像水一样注入漏桶，漏桶会按照一定的速率自动将水漏掉，只有漏桶里还能注入水的时候，请求才能通过限流器。令牌桶算法和漏桶算法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，所以你可以参考令牌桶算法来实现漏桶算法。上面我们介绍了 Guava 是如何实现令牌桶算法的，我们的示例代码是对 Guava Rate Limit 的简化。 Guava Rate Limit 扩展了标准的令牌桶算法，比如还支持预热功能。对于按需加载的缓存来说，预热后缓存能够支持 50000TPS 的并发，但是在预热之前 50000TPS 的并发直接就把缓存击穿了，所以如果需要给该缓存限流，限流器也需要支持预热功能。在初始阶段限制的流速 R2 很小，但是动态增长的预热功能的实现非常复杂。 Guava 构建了一个积分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如果你感兴趣呢，可以继续深入研究。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